这不是干，这不伤。 吓，你一路爱追，还追你贪啊？ ไม่ โอเค โอเค ถ้าจะหาง ไล่จุย จะการไล่จุย就是เอกีกับใครก้อง ชนิดสิจูเลียนหัวเสียงเองมิจฉา โบสุกายซีมุสิจูเลียนหัวเสียงมิจฉา เพราะนั่งมุสิไม่กายเสียวพัก โบสุกามาโบสุกาโล ทำชิมชิมาทำชิมชิโล กลุ่มสิว่าไงล่ะ ว่ามุสิอโลฮันก็อุโก应该有诶，所以有滴个事，我人用这个机会来了解。啊，了解，了是迄时想讲，第二是毋是有心想讲，伊即阵发生个事，你爱想讲爱快快袂快走，哈，哈你啥物？本是亲，本是亲，都一个了来了。是讲想讲这个物件就爱走，这个物件不应该待在这边。但事实是这个物件应该待在这边的，就迄其实就是安尼款。做贪心痴啊，待在这边你无注意到，所以伊嘛接落去哦。OK， 那行贪啥哟？本地一个。แล้วอิงวิฮาเลมิงแกสูรู้ทำชิมชิบุกี่ไรแต่ไม่รู้จุยฮาชิลิมิงแกรู้บ่จุยเดียวชิลิรู้ตัวเย่ฮวนเองเป็นคนก้องนะที่สี่ที่ห้าจวบแล้วว่าลำใจไม่ใจแล้วว่ารู้จุยเดียวเองว่าจริงเนี่ยบุสกาเย่จวบไม่ใช่บุสกาเสียมตัวเย่จวบบุสกาแล้วรู้จุยชิลิว่าสูของจุยบุสกา我注意这部书解释吗？注意注意，俺说注意，你估了够低诶。我几时了诶？哈咧啥物？哈咧是无书噶，讲无书噶。对亲而亲，说诺言啊，在哦。说。对这个，所以讲注意这物件无恁重要，我是用虾米物件、虾米方法来注意。我注意到只，也是，然后我能注意这个无数个心，虾米心是啥物件？特别我能注意这无数个心的是，我能是用虾米款去方法去注意这无数个心，是不是不无数个？有来讲爱注意这个。都无注意到这里来讲，哈，其实臭，你万注意万注看考咯，你唔知讲你注意方法唔对啊，你注意深，你想讲你会对付伊，特别深啲，到你介，你特别介啲深做朋友，伊嘅朋友啦，唔是你朋友嘅啦，想讲你会对付下咩人嘅？但又 spy 对了，话你阿妹，你想讲伊是你朋友来，特别伊是伊的朋友来。啊，我袂看到这里，我能按照款注意物件，我能注意物件的这里心呢，掉无掉？巴黎文三八加尼啊，八加尼就是 aware 啦，知影。三就是讲掉 ，proper， 像个这里我讲正见正念这里正。是不是用丢诶？这知影是不是丢诶？那是这知影是参亲到内边，啊，你就唔丢了。所以按照开开丢呢，不唔是为别开做在这里无注意。啊，你注意的是哈，你这里注意，这里是清晰的，明白哦？有清晰吗 ？anger 啊，提防性的是，我注意的是。我咪 check 下，我能注意这个心，注意这个无欢喜，这个气候的心啊，这个心 正式的水无，是正的正水无，无正的就是伊有这个深度内面。正的就是讲有影是哦，深深嘛深深咯，会明白伊讲了。啊，你袂再高咯，来使袂再高咯，袂查看，直直袂查看我按。我这里我知影的心有贪嗔痴在里面无？安尼款，你都得爱注意，你用虾米方法去注意？他咧无耐心，意思是讲有嗔心，阮有贪心，阮有痴心，所以要注意下一个，唔是注意下咧想。但是虾米物件发生，也是，滴发生也是有一个贪嗔痴浮起来，较重要，唔是注意这个物件，唔是注意想咧，爱注意是对这个想的反应。这个贪嗔痴，这个较注意，这个较重要。那是我讲无注意这个来讲，啊，伊就自己改咯。咁咪开白蕉咯。说到安尼款情形，来用你智慧安怎做？起来行咯，起来行啊！洗面啊，因为迄时是，你拍卡输，你再讲袂赢了，输定的咧，啊，输定的是走个。这里这也障碍太厉害吗？你无本事对付伊吗？那你再讲，那是你个人袂个人相拍。你明明再讲，伊比你个厉害，你拍袂赢伊，你个大面解拍，莫讲，你走啦，走你搞的。要求咯，要求有要求就是有问题。啊，我做了这个物件，我应该做个真好诶。啊，so okay, good, this is a lesson.不，未使讲，未使有，伊有了，有了，注意到了。 明明刚刚伊讲袂使有，啊，唔是袂使有，这里我何人会来抓啊？啊，伊讲买安尼款买下来讲，伊无讲袂使有，有人翻译做闽 Chinese 啊，我无何人啦，我有人翻译台湾的人翻译，我买何人因为伊翻译讲袂使，不可。哦，我安尼款讲了就无对了，翻译错了，伊 idea 你奇怪啦话。伊阿嬷无安尼款写，但比伊读了，伊想讲是伊安尼款讲，伊 idea 是袂使。有时我讲物件咧，我注意到真济人啊，我讲嘅物件甲人听到物件无相嘅。我讲啊，卖安尼款做，伊想话是袂使安尼款做，无相在哦。我伊讲，若是讲卖安尼款做，甲袂使，伊无相啊，袂使伊就是讲。啊，有安尼款就啦，哎，别使别使，快快搞掂面，快快话晒走，快快别下介意，别使嘛。所以变做无轻松去咯，变做无自在去咯。对，你看就，别使你看，别使你看，你试问做看。啊，较紧张，无轻松，因为我那消化。所以讲，这想法真重要，爱注意着伊。像你看到伊想法是，爱注意着伊，就是讲，就是安尼款样，唔是讲袂做开无。你注意着伊，伊就是、你就是无好伊控制了。但是你无注意着伊，啊，伊就是你唔知嘛。伊大话，伊走路安，伊走路安尼款少，走路安款讲，走路安款做，伊都唔知。一直控制你大杯。Okay, 不 happy is alright. 不 happy is 不要紧。啊，不 happy is okay. 你再讲不 happy okay 了。Man, I happy. 不 happy 的基本是有着物件，那是你的 attitude 是对。不 happy 本身啥？我感觉到这边是哈，你是想来，无爽啦，无爽的想，你要对本事使注意这里。你注意到哈面物件都注意，都刚好是都是爱注意，免乱不要紧，真济人修啊，修过来啊，伊就是变做伊多一下，上其实伊会注意加这物件，因为一心变做加定的时，变加清的时啊，伊其他物件会多一下注意的。那是伊要调低去啊，concentrate这物件，问好啊，过后一心过来开起来，这不是一心乱了在哦，一心真正定了，伊上其实伊注意加这物件。安尼款的心是第好用的，因为安尼款的心呢是，我讲好用不是为何你做还出来啊？安尼款是嘛？安尼好用呢？因为伊会看到因缘，伊会看到这类物件，甲这类物件伊会因缘。那是你干那注意一项物件，那你看咩因缘？无因缘好看的，是不是？你干那注意这边穿裤了，他们因缘好看，无单看因缘。爱看因缘就是爱看到。唔是干那一项样啊？对唔对？来看伊个观音吗？一个了又安尼，所以干那最强物件啊，你看你无明白坏。 看过了你看过了你不是说会吹其他病其他病其他病你知道你知道说这个东西我想跟了多少人来让你们去吹给他自己来你们讲啊，没没没没没没 ，yes yes yes， 对，啊，不免跟自己讲啦，啊，没没没没听哦，心开开，无伤，你你等等等等，哈利不讲不赢，没没呢，空空，那是有心有关系了嘛，古早都流行啊，会讲讲啊，笑笑笑，啊，无伤无伤无伤，那是关系了嘛，这类物件你不参注意。因为你别讲爱卡拉卡耶，这类 habit 的这类关系，别卡拉卡，别讲很爱博的博，所以这类关系来讲，你都参注意啊，一心的讲话，在讲心的讲话。Yes， 那是你的觉知，你的 awareness 是用来讲，像刚才讲呢。往开始的时候，我人的心里是 actually 是 concentration 是有的。我人滑车，我爱 concentrate 啦，看电视 concentration 真好诶。啊，所以这个注意，这个安看本事啊，真达达人物会有诶。是讲伊暑假，还是无暑假咧物件咧？啊，那是伊真正暑假，真正无暑假来讲，伊就只爱会注意。那是讲伊。我对无兴趣，爱都无爱做。So， 就像讲这个火啊，你看，像往开始的注意的是嘛，像个 torch 来啊，你看，刚才注意细细的地方呢，然后也无一根木棍呢，无那样，啊，无咪贵，可能你 torch 来正厉害啦，噗，真正贵啦，特别注意正细的地方呢。我人爱烧的不是烧 torchlight 的，你把看过 floodlight 哦 ，floodlight 啊，伊是开灯开的时啊，一波啥，无啥关的，你慢慢就来就关，就来就关，就来关，白色的灰看过哟，一丝丝格格的呀，啊，一慢慢直直关，直直关，直直关，变成只关的，啊，往烧的时啊，你看，了一开始的时候，慢慢把路开的时啊，一波关。暗暗听物件看不清楚，特别电你直直开掉，伊慢慢关关关关下，你看物件看得正清楚了。啊，往小看一种，你一看到就一眼看到正济物件。Yes, yes, yes, yes. 一般是有淡薄精，淡薄油来油去下。对对，所以这是交易情形，这不是你心乱的事，这不是讲你会知影的心无在，不是讲你是知影的心无 steady， 因为是伊有嚟物件，伊家己清楚，伊家己用还是无用啊？你知就是安尼，咁就够了咯。那是你有情，你稳稳地在来讲白。那是是稳啊，你会知影的心情是 steady 啦，别。emotion。没去边啊，你坐，你去。看戏就好了，看戏就好了。有时看电视，有时有时这里出来，有时那里出来，有时较关，有时较暗，这就好了。 นั่นน่ะสิลูกไก่ช่วยเลยทีนี้ด้วยใช้คุณสิไอ้ก็จ้องยาวสิฮะสิได้ช่วยสิช่วยด้วยซิมอันจบคันช่วยด้วยช่วยซิมสิเรียกเดี๋ยวให้ช่วยก็สิปัง How you are being aware แล้วอาช่วยจะเรียกรู้น่ะสิซิมอุ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ก้องอีตัวกับชวนโซจุยจะเรียกฉันก็เกียร์เกียร์ไอเบกิจุยอะในความอุลอุเลงอะไรอุเลงอะเกียร์เกียร์ไอเบกิจุยเกียร์ไอสิทธิจะเรียกจุยเลยซิมที่เรียกเรียกเรียกมันไม่ไปใช่ปังครับไม่ใช่ไม่ใช่ไม่ใช่หาแล้วจะชวนรู้ตัวจุย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เป็นเกียร์สบายจุยตัวสีก้องจิตจังวันหลังสิอันจอความจุย How we are being aware我们是以如何如何的心态去注意所以这里爱的比查然后以这里第一回的事嘛一查看的事啊一看的事一看的事了哦一追到这里那一追到诶一自己本身里面没清有里面有以这里注意的事没担保没丢的东西然后一追到的事一就退一步了因为香港你看啊我注意物件，伊就讲啦哈，我是目睭看，然后我是有穿了目镜，也是目镜是青色，一看到物件我拢咪青个了咯，然后看开来我切看，哎，我是按怎样看，哎，无啊，我唔是看唔是看真正的物件，我是用这个青色目镜去看，我就提这个我就看到这青色目镜。参白里面镜，我唔注意到，看到只斜视白镜。一看过来，可能只斜视白镜冇去了，点样搞？看个面镜清楚。一过来，佫注意到，哎，整个白个面镜，伊把手看了冇清楚。即是我讲成日视来讲啦，吓，佮把手来讲视啦。了，我只注意到的是，因为我注意到啊，我注意到面镜是变做我人唔是用哈哩方法来注意的，我注意到的是。我都在意是虾米物件了嘛？就就连就是提一步了嘛。所以伊这智慧的注意的方法咧，一下滴滴提，滴滴提，滴滴提啦。所以滴提来，我一看嘛就看咯。像他回来，像你照那款，你嘛你看到一根龟嘛那款了咯，我提来讲嘛看个看咯。嗯？伊心提，成固成。成功没提啦。一提一步，一心提。你旁观者意思是讲，你无当做哈哩物件是路了嘛？你看到这里哦，你看到这深是咪是？你提一步看，意思讲你无夹哈哩当做是客气嘛？你再有滴。那一款就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物件，不是话。然后那款就好注意。所以这里是把路开始是假的，对，是假的，不是家己的。所以我讲照顾的智慧，照顾的。经常来面向讲，可能develop the perception of。Not self， 创起这里不是我的这里想法，因为那是我们无来讲，一心自然就是假，假了物件，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的，假了是我的，伊马上伊就是想法了，所以话用这里智慧，爱用这里智慧来修，这里不是你谈掉智慧个啦。这是照来想看，我未做生意去叫甲兵照来累，来去做生意，这唔是我的累个，想你看，阿边都未照来，都未用，无来讲都未start，OK。